响，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 北京时间20:02的33秒，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对，今天是个下雨天，所以您要是想看我们的视频回放，我知道这两个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你可以上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回放啊。 是的，听说下雨天和漫游嗨翻天更配哦。 对，没错，而且下雨天跟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 完美的圆回来了，有没有？如果大家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真的啊，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我觉得小美最近一段时间真的超越太多了，就是什么话题都能接，什么话题都能圆，你知道吗？那另外呢，我们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啊，应该说成立有一些时日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 QQ 搜索567556693啊，567556693，甭管是什么，赶紧先进来啊。 没错，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有我们的老朋友，又有我们的新朋友，他们就是来自 Peter Pat 舞团的人气舞剑 coser 啊。我们先来关注啊，大家已经都在问了，我宇哥呢？宇哥在这儿， 宇哥不在。 我们欢迎鬼猪鱼，欢迎小鱼， 不用太欢迎我，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麻球，欢迎麻球， 大家好。 这个 记得上次就是小雨和小木一块来的时候，我们就频频提到了一个妹子的名字，就是麻球。就麻球虽然一直没有现身，但是在我们脑海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感觉是就负责把团里的妹子 全部弄好， 捯饬的漂漂亮亮的，是不是？我们麻球好像在团里就是很多漂亮的打歌服也都是麻球来设计的。今天我们小雨和麻球身上穿的这个打歌服，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出自我们麻球的之手，是不是？ 哇，真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具体来说，就是一件漂亮打歌服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那就说明哈，今天节目小美我算听明白了，就全是教给大家干货是吧，就是怎么制作怎么弄，反正怎么省钱咱怎么来是吧。 嗯，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 B 站啊弹幕发来任何问题跟回珠雨还有麻球，当然着重在衣服制作这一方面啊，不要发情感问题、啊、 其实也有那个五行攻略了 对对对， 为什么有情感我这个情感电台 对可以发来交流啊、嗯、 是的、 嗯、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先进小段片花吧，我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呢。 哪个是木哥？啊，木哥，期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嗯、那我们98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B 站跟我们的小雨和麻球发来弹幕交流、哎、那既然今天麻球是我们的新朋友嘛，那我们就先来拷问一下麻球好了。 好 就麻球跳舞玩 cos 多长时间了？ 我应该是从高中开始就自己在家会有跳宅舞这方面的一些爱好、到现在顺在说会不会暴露年龄啊？应该已经 二十多年了， 没几年， 二十多年了吧？ 真的已经二十多年了， 你才17岁 啊！好 阿姨，这不合适啊！这个妹妹开玩笑啊， 应该有也有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的时间了、哦。那其实我们的麻球就是也属于是自己爱好吧，最开始跳舞， 对对对， 有专门学过吗？就小时候、 嗯、 学过舞蹈吗？ 学过舞蹈，然后在接触宅舞之后，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上一些那个外面的街舞班， 嗯， 但是也没有经过一些系统的锻炼吧， 嗯， 就主要是爱好。 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学成才了。 对对对，自学成才说的是 这个词儿用的好啊，小美，自学成才。 是啊，那就是有小雨，因为。之前是学过专业的舞蹈训练吗？ 对对对，我学过。 那你觉得就是像麻球啊，包括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小木啊，你觉得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舞蹈功底的妹子、啊、好像进团之后大家跳怎么样？ 都特别有进步 啊？是吗？特别有进步是 吧？你的指导下是吗？你的指导下， 所以有，既然有进步就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团长还是要说说， 对，要说说这个过程。 就是有的妹子虽然没有学过舞蹈，但是跳舞会有很有那种舞蹈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天赋、 嗯、 就是天赋、嗯、 对，包括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Peter Pan 的一支 MV、 哎、 是一个特别有力度的舞蹈，我们现在不放、嗯、我们中段的时候再放，给大家卖关子啊。嗯、就是感觉不出来大家有没有学，就感觉不到有没有学过跳舞的，你们能绕过来这句话吗？就是感觉大家都学过跳舞 啊， 就感觉都是有功底的妹子、 嗯、 所以还是非常厉害、 嗯、 我觉得可能也跟大家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嗯、 那我们的小雨麻球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就什么样契机加入到这个舞团里面呢？ 就是在那是一年冬天， 那是年冬天，漫天下着大雪， 就是 鹅毛大雪。 点名木哥， 对，还点名 木哥拉皮条的时候， 对， 就是木哥之前， 木哥介绍的时候， 木哥介就是木哥以前组了一个团，是分跳 love live 宅舞， 是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 都被他听不嗨， 都被他拉过来，然后一起组了一个 love live 团、 嗯， 然后办了一场专场。然后因为那个原因认识的，当时小雨出的是甄姬，我出的是果， 对， 我们俩 在 一 对一 对，因为我们 所以小雨真的很喜欢甄姬， 那必须的，真爱、 甄姬是本命哈、啊， 嗯 嗯，让我马秋继续介绍，那当时就认识了，那后来是 对 嗯，怎么 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分的一个队伍、嗯，因为我们是分了两支队伍，然后分别跳不同的曲目， 嗯、 然后我跟小雨刚好是同一支队伍里头的，然后因为在那个排练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对舞蹈这方面就是更多的一些更上心一点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经常会有一些交流啊，比如说这个舞该怎么排，这站位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跑 时间长 啊，就可能 经常探讨， 于高就喜欣赏我的这一个才华 所以就一起 对对对 嗯，进团来一起玩耍了， 一起玩耍 就被我拐进来了。 说实话啊，小美，你听听麻球讲的经历，像看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的感觉，就是先跟他要微信，然后通过探讨假装探讨学术问题，拉近两人感情，到最后混在了一起。 做饭那还是聊感情了， 对，最后还是聊感情。 对，一不小心被分到了一个班。 麻球套路深啊，麻球。 其实我觉得像舞团来说，其实每一个团可能大家就每个妹子之间的感情应该都是比较的近的，大家会不会平常经常见面、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像最近某桃就是刚辞职嘛，然后想让他出来玩、 你为什么说的人家辞职你很高兴的样子？ 不是，我感觉是有一丝 出来玩很高兴、 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让人辞职的感觉？ 没有没有， 一般都我们经常有时候排练完了都会去约饭，然后或者就是三五成群的去约逛街，女生嘛逛街，然后经常就是除了排练之外见面机会挺多的，或者约着一起唱歌什么的。 对，要不排练就出去逛街、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其实小雨他们团是属于是排练密度很高的。 对， 对， 每周基本上都会有排练吧。 对对对， 所以大家见面的频率肯定也是比较高，所以才滋养出了很深厚的感情，是不是？ 对对对，平常逛街呀、美甲呀聊下来的感情。 没错，那现在就舞团是有八位妹子吗？九位。 那个 九位。 对，九位，因为马上那个谁玲就要出国了，然后紧接着吴旭也要出国了， 那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你们团里这个跳舞都打出国际去了啊！ 那 跳到国际，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你们这个， 对， 是个国际团，有没有？ 国际团， 你看我头发都染成这色，我早做好准备了。 是这样。 对，我们之前那个看直播小伙伴应该也会发现哈，上次小雨来的时候还是一头黑发。 对，大家好，我是新人。 然后今天就变成了这样，国际味儿。对，怎么想的？说说。是什么样的冲动决定改变造型了呢？早有预谋吗？ 就脑袋一热， 我明白了， 就是属于 推销。人比如说小美， 你怎么知道？ 哎呀，你看看小美这头，哎呀，有点干燥，先打个那个护理吧。 对，做护理吧，做鱼子酱。 然后你会问我多少钱？我没多少钱，免费送你，我今天免费送你一个。然后坐着，你看你头发这么湿润，现在染一个吧，您这。 徐可，你五年前是托尼老师吗？ 有可能，未必。 托尼老师哈，然后那个小雨这新造型其实也非常好看， 对， 应该 是 有 相见恨晚，跟我这新发色。 对对对，其实是有卷的。 哎呀，别说了，我要哭了。 这怎么回事？ 但是因为今天下雨哈， 我今天出门之前在家卷头发，卷了20多分钟，然后也就美了10分钟，出来以后就直了。 费电，发型费电， 没关系，你应该说 对不起，你给你们家费电了。 没事， 新的节目， 你应该想，你起码还是美了10分钟的， 对 不对？ 我美了10分钟， 这10分钟总比那些电费要值钱了。 好， 留下兄弟说的小观点。 对， 是的，大家说非常的好看。 大家都给你捧场，说明不错，你这头。 没错，没错。那说到就是舞团现在是有9位妹子，那能不能让我们的小羽麻球给大家介绍一下九位妹子分别有什么样的职务担当？ 职务的，我想， 比如说 植物的那个植物。 代表 植物大战僵尸， 你要有这么一个代表植物说也行。 小雨是豌豆射手， 带着门出发了。那个我就是杂事团长， 杂事团长， 对，就是通知个那个有事儿就通知一下，然后谁要是没时间 P 图就 P 一下，乱七八糟事儿就都 还有外联什么的也是， 对对，能找到我头上的就归我管。 那麻球呢？麻球 就是 服装设计担当吗？ 服装设计，然后视频的后期是我跟小木两个人分担的，就是我做正片、特效，然后他做后期剪辑。 对， 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包括妹子的化妆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负担一点，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那接着 也挺多活了。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好像其他的妹子是不是也有各自不同的？ 对，吴旭因为是学设计的，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就是像我们的海报，这些，然后做一些海报啊，还有我们这次就是发的那个生写下条，都是他做的。然后还有谁？ 桃子 啊，对，然后桃子 他因为他是单位有这个关系， 对， 所以他负责联系印刷厂，包括 印照片、 海报这种。 哇，那你们真的是设计 一条龙，对，然后而且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有商演啊、有活动啊，也会跟大家说去帮团里去联系， 而且属于就是在圈里认识人比较多， 对，外联，对。 知道商演， 对， 然后小木做一做后期什么的， 对，小木就是后期啊，假发呀、发型啊，小木卖假发，专业假发， 对， 专注假发， 对对对。 多少年？ 不能 说 百年牧歌假发， 老字号，跟 中华老字号。 对，怪不得我发现牧歌最近的这个啊，身边的物品都升级了一下，原来是卖假发挣着钱了。 你看，当时小木在弹幕里怼你。 好、 啊，等一会儿， 小心点儿。 是的，哎，那大家的这种各种担当都是自己认领的吗？ 就是擅长什么，对，然后。 那我觉得能把就是各种多才多艺，然后本领很大的妹子们从各个地方聚集在一起，也是挺不容易，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儿吧。 真的，我觉得我也挺厉害的。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宇哥卖瓜， 就是宇哥有一种巨人的能力，是吧？ 对，其实这个 来了之后，甭管怎么样，咱先搓把麻，这朋友都交成了，跳不跳再说。 就是我组团之前，完全就是看大家性格合得来，然后跳舞也都不错。嗯，但是大家这些特殊技能，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都是入团之后发现， 居然还比较 哪个哪个活儿，大家谁来干一下？发现总有人能认领一些活儿。 对对对。对，总有能干的， 没错， 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Peter Pat， 他真的是 Pat, 是一个神奇的团里，不仅一人身兼数职， 真的 有特殊技能，对， 而且我感觉就是一套都做得非常的完整，就就不太像一个大家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团了，就感觉已经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了， 对， 没错，没错。那我们说到今天的重点哈，就还是我们妹子身上漂亮的衣服。其实我们可以坐的稍微远一点，给大家，哎，我觉得可以稍微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 镜头应该装得下。 我本来想一推，我就， 然而发现并没有自带特效。 不是，你知道还有一更尴尬的是什么吗？鬼鲁鱼，你一推刚往后滑，把他椅子倒了，然后 那太尴尬了， 那就太尴尬了，对。 那我麻球这。哎，麻球这一套是第一套设计的衣服吗？ 不是第一套， 不是第一套， 是那个咱们还有一单， 这是第二套，这是第二套， 对，第二套。 那之前是还有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见过 一单，就是最开始我们录的第一座、 那 个、是一个小衬衣加一个小蓬蓬裙， 一个对高腰 带 一 个 裙子。 哦，好像每一个人就身上会有一种颜色。 对对对对，每个蝴蝶结不一样。 你看，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有没有？ 小美一直持续关注着你们这个衣服、 持续关注，是的。那像那个我麻球穿的，算是今年初做的一套衣服了吧？ 对， 去年底冬天的时候， 对， 那小雨现在穿的这套是什么时候？ 就最近的， 最近的一套， 新的一套。 那让我们麻球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两套打克服的设计理念什么的。 好，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图片，我们可以看着图片说。 先看这个吗？ 这个是小雨身上的了。 对，这是我身上的。 然后麻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开始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我们设计这套衣服就是想跳Under Me 那个舞团的接二连三那首歌，然后本来是想根据他们原版的打和服设计，但是因为苦于就是那套衣服他们是有裤子有裙子，可能同一种材质做裤子做裙子的话不太合适。 对，然后那套衣服的本来是想做的就是原版的，但那套衣服的布料太难找了。然后如果是找类似的拼起来又不好看，所以索性就重新设计一套先。 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呕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找布料，然后每天都在群里头嚎叫说找不到布怎么办， 对， 快翻动一下找找布，就往群里头丢各种淘宝链接。然后最后那天晚上我就把画板拿出来，闲着无聊，宇哥说让我拼一下色，然后我说闲着无聊的话我就画一套，就突发奇想画了一套，然后丢群里， 对， 大家一看说我喜欢这套突发奇想， 对 就做这个 吧， 就大家都一致同意。 其实这套也是这么诞生的。 对，我们每次做衣服都是先呕一两个月到最后。 我发现麻球可以啊，你有点这种拖延症的这种就是想象力特迸发这种人。一般有拖延症的人都是想象力很好，所以你看麻球刚开始就会呕在那儿不动，然后等到时候一天灵感迸发就写出来，是吧？ 没错， 必须得有一个死线，到快死线的时候， 必须得有一个对限制期限，是吧？ 哎，那你说像一套打歌服啊，就是很多妹子，像比如你们团有九个，那这九套服装都是在一天之内诞生吗？还是 基本上就是一天？ 一天诞生九套啊？ 对，因为 爱麻球，你要是稍微每天努努劲儿，这你也是个天才啊！这 因为画起来的话，灵感是止不住。你要是今天晚上不画完，明天再画的话，可能就找不到那感觉了。 对， 就一定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画那个图，就会熬得很晚。 你有一种艺术家的感觉，麻球。你之前是干嘛呀？麻球是专业设计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爱好。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画画，然后买的有那个数位板，就平常自己画。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买个书绘板就能画成这样了啊！ 然后在那个大学的时候也参加动漫社，就给他们画一些看板娘啊这种的东西， 嗯， 就可能就经常会有一些设计衣服的机会吧。 哦， 那麻将会不会也经常会关注就各个偶像组合他们的打歌服？ 嗯，会会， 嗯， 就我们每次设计衣服之前都会先去找那个组合的好多好多的，比如说场照、饭拍啊，还有他们的声写啊， 是， 然后就尽量贴近这个团体的风格来进行设计， 嗯， 包括这个舞蹈风格。就比如说我们最近跳的是早安少女家族的舞， 嗯， 然后我们就会去找很多他们的声写， 嗯， 然后研究出来就早安少女组可能他们的衣服都倾向于就是很简洁的那种，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身上的这种 钢铁小背心款， 嗯， 钢铁小背心 小裙子，然后小外套这种的款，就没有多余的累赘， 嗯， 然后我们就会就尽量就往这上面靠， 嗯， 对， 所以说就是还是要多看，可能会有助于你去产生更好的想法。 对对对，包括平时稍微 积累 的时候， 嗯， 会看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比较潮牌的那个衣服， 哦， 看到的话就会把它存下来，然后说万一以后设计的话就用这个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可以。 比如我们看到也会，我看到我就会发给他， 对， 这个好好看， 对，好好看，收藏起来，下次可以用这个。这个设计比如说一字领啊，比如说小飞袖，包括小飞袖就是今年我看到一款代购的衣服，那个人家，嗯，特别贵，然后发的群， 他说自己做， 然后我发群里我说这种小飞袖大家喜不喜欢，然后觉得小飞袖跳舞又方便，然后那个又不是很显就是比较遮肉， 啊，比较遮这个大臂，嗯， 对对对，然后又特别甜美，就用这个。 哎，马球，我觉得你这是国际品牌杀手啊。 哎，对， 不是，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麻球，我真的我就特别 佩服。麻球是有心人。 对，麻球之前只听这个鬼主也和小木哥呀，他俩在那儿说你，我当时就觉得，我说麻球怎么是个这么全能的人呀，啊？是不是之前裁缝还是怎么着？今天见到真人，我发现哇，原来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去做就做了。 嗯， 是吧？ 对对对， 哎， 是的。我们来看第二张图片吧。 嗯，这个吗？ 嗯， 好，我贴到这儿啊。 这个哎，这上面那一套和下面那套就是等于 是配色不一样， 哦，配色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其实就示意一下是两种颜色。 嗯， 那会儿还没商量好到底用什么颜色。 嗯，一开始说的是大家想用那个玫红配黑的这个配色。 对对对。 然后就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料子。 嗯 嗯。 然后后来我就是偶然。就是也是突发奇想，晚上那天晚上 那天 大家还在火上讨论的时候， 嗯， 我消失了半个小时。 对对对， 然后就随便填了一个，觉得这种深蓝星空的这种蓝色配上那个银色的亮片，觉得还可以。 嗯， 配完之后我就丢群里，我说大家觉得这怎么样？ 嗯， 然后又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行哎，就这样了。 嗯， 然后就 那天晚上我们团说开会嘛， 嗯， 然后那个就商量了得有一个多钟头。 嗯， 就。大概凑凑合合勉勉强强的已经定下来一套了，然后后来麻球就他们消失了， 在出现的时候就把这套丢进了群里，然后我操，就这套了， 别激动了， 哎， 就这套了， 鬼斧神工啊，麻球真是啊，深藏功与名，暗自退去， 一定要在那个大家都在火热讨论的时候就临时突发奇想的，你平常有的时候你铺垫想很久，你想不到 这么好的， 对对对对，就突然的或者是随意的时候， 突然一个灵感， 对对对，突然的灵感。 那当时群里是不是大家都非常激动？ 对， 然后就直接拍板，就是他了。 对，就是直接拍板， 就是直接拍板了。 就是你看打歌服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整体的风格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件打歌服又有特别小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还拿刚才那张图片可以做一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嗯，像。麻球现在穿的应该是哪一款， 啊？我是第二排， 下我们往下 第三个， 第二排 第三个，就等于是这， 嗯， 这一款，嗯，哦，然后小雨应该是哪一 款？ 我是第一排第一个 啊，第一排第一个， 嗯，对。 然后你会发现它有这种交叉领的元素呀，包括有的是裙子， 嗯， 然后有的是裙裤， 嗯，对。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纱的运用，像这个里面是黑 纱， 黑 纱， 对 对 对。 哇，那 这 个很特别， 这 身 最好看，就是那个桃子吧，他跟我说，他就是想把黑纱，因为他是比较偏韩系的那种， 嗯，对， 就是想把黑纱跟这种旗袍领这种结合在一起， 嗯， 然后就我觉得还挺合适他的， 嗯， 就包括设计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会把他的要求报给我，我就会跟你说， 有要求的就报给我，不录哪里的想录哪里的，然后喜欢什么元素的，喜欢蓬蓬裙的、百褶裙的，会丢好几个方案，他们自己选、 短裤的、短裙的， 对，自己短裤加裙片，然后短裙加裙片，然后露腰不露腰，让他们选好直接报给我，然后我就开始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之后，我会把图就发群里，我说有谁不满意的可以来单挑我改，然后就这样。改到最后，相当于是这个结果。 不是， 那这种反复修改的话，得多长时间才能定稿呢？ 一般不会特别久，因为大家就可能时间久了，都会比较了解大家穿什么合适的， 对对对，大家 风格啊什么的。哎，比如说玲儿，她是身材特别好，就给她设计的。 露的多一点 ，然后就包括有的姑娘她喜欢那种比较复古的或者比较甜美的，像红红她喜欢甜美款的连衣裙，就给她设计的是那种大裙摆的那种，就包括每个人的爱好，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很了解了。包括宇哥、木哥喜欢穿裤子，然后每次设计的都会给他们设计成短裤款。 对， 但为啥会喜欢穿短裤？不 因为短裤显腿长。 哦，原来这样， 毫不 心机够，心机够啊！ 给你这种真实感打个满分。 是。 归主月，我刚才特别有一个疑问啊，你说你们每次都在开会，你们这么多女人在一个微信群里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啊？发微信的速度？ 我们就是直接语音了。 那怎么听啊？每人好像那么条那么长， 感觉就各说各 的，就 QQ 的那个 QQ 各说各。麻球说说实话，感觉各说各的这个会， 就 QQ 电话不是发语音 啊？ 对对对对， 就 比较方便嘛，比较 就也是能听到每个人的声音，然后你要从每个人声音里头就抽取出你要的信息，经常 对对对对对。 比方说我跟宇哥说我们今天需要找布，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听见桃子喊一句麻球，我明天想看电影。 不是你们要会好随意啊，这会。 然后红月有时候就会出现来一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然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喊一句什么 我谢谢什么 把那个大留给我，不要吃我的药， 对对对， 一边打游戏一边 对对对一边 开会， 对，所以 或 者 什么我先去洗个澡一会儿回来，这种对对对，特别欢乐， 对，特别欢乐， 就看着大家感情确实也非常好。我们还有一张图片，第三张， 这个神秘款， 神 秘款，神 秘款，这也太神秘了。 这个是一开始有一次就 这身在这身前面， 对对对， 还被什么叫废弃的一座设计， 就是没有出来， 没有做成实体，因为当时就是想设计打歌服嘛，然后就想把每个人的代表色，还有那个跟他们每个人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融合在一起，结果设计到最后就设计嗨了， 对， 整个这一套感觉就特别像V家，不觉得吗？ 就不像早安的风格了， 就是感觉实体化的话可能会不太方便跳舞， 对， 就包括早安那种比较激烈的舞蹈的话，这一套可能不太合适，所以 然后就推翻了， 对，先砍掉，对，先暂存。 那以后大家有没有可能再看到这一套呢？ 有可能 看舞了。看他适合，看 总有一支舞能适合， 总有一支舞， 实在不能做出来拍图爽一爽。 对对对对对， 这刚刚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构想方面。其实我之前跟麻球，我问麻球的时候，我说是不是衣服全都做好之后，大家再挑谁穿哪一套？但麻球说不是，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按每一个妹子的身材呀、性格呀， 对， 然后这种感觉量身定制了。 对 对, 对, 对， 但它这都属于构想阶段嘛。那如果说等定稿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去联系专门做打歌服的，裁缝。 其实也不是专门做打歌，就是那个裁缝，他是算是北京地区 很多年的老裁缝， 是一个经常做 cos 服的一个裁缝。然后就因为在大学的时候经人介绍，大学四年在那边做了四年的衣服，然后就相当于我也是个拉皮条的，然后就经常给他介绍生意，然后他也能给我们比较优惠的价格，包括他做衣服的时候会比较细致，而且从来不脱单。就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说着急上台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三周衣服才做，就是设计出来，把图稿发给他，然后买好布料寄到他家，我们到时候去拿就行了。 哇、 对， 我感觉你们这个裁缝也是个神一样的人物啊，怎么感觉 是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然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设计图非常好的话，但是成型如果打板不好的话，可能会毁掉一个设计，所以这还是需要好好的去把关的。 包括尤其是在选布料这个方面特别困难，就有的时候打歌服那个布料不像是衣服，你说是舒适为主就行，它有的时候需要版型啊，包括舞台效果啊，闪亮亮的，像我们这种闪亮亮的衣服，但是有的时候就闪亮亮的衣服它不适合做衣服，或者它不适合打板，经常会得跟裁缝一遍一遍沟通， 对对对， 去他亲自去他家让裁缝先做一套，一般都是先做一套我的，然后我过去试，试完给大家拍图，大家觉得哪有问题再改，或者是觉得哪儿不合适了，或者是觉得这套还可以，就继续照这个做。经常会遇见有，比如说因为大裁缝嘛，他可能打做衣服好看，他的拍照不好看，经常他拍了一张图，我说裁缝你发一张图来看一眼，然后拍了一张开了闪光灯的特别猎奇的图，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 当时心碎了， 心都碎了，我不能拿这个图给圈里妹子看，然后就是，然后我只能亲自去他开一个美颜给大家拍一下。 对， 然后再给衣服美颜一下就 得。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下半场呢会给大家来这个干货的舞团攻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Take it. 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大家除了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嗯，那你说上半场咱跟他聊了半天麻球的这些神技能， 是的。 你说刚才不知道大家看完那个视频舞蹈啊，这个收音机前听众解释一下，刚才放了一个视频的舞蹈， 是的。 我觉得鬼主语真的丝毫没有奉承的话，你们那个专业的小美你看没有，每个人有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节拍，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不同换队形， 哎， 大家跳的那种自信你知道吗，跳那种就啪啪啪啪，就那种， 就发现早上少女组的就早上少女组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需要节奏感和力度。 对 对对， 但是为啥会想到选这首歌？ 就是因为好看呀， 就是因为 喜欢， 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早安少女，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都喜欢，都喜欢，而且我们都是比较倾向于那种有力度的舞蹈。 是的。然后我看今天大家有说，哎，今天许可很粉嫩，许可确实穿得很粉嫩。 今天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今天北京下雨了，下雨呢是一个浪漫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你想有多少人下班没有打伞走在路上，被淋湿了雨衣， 我看许可 被淋湿了双脚啊，在这个时候，在茫茫的黑夜中会出现一位男子，身着非常红粉嫩的这种啊半休闲西装， 都市传说 打了一把伞， 都市传说吧。 Got it 盖到我的点， 是盖到点。 哎，鬼主语，你们有时候是什么需要什么舞团的男生啊？我可以在中间，你知道，就是，就这东西。 哎，他是粉色的， 你每次的合影都把他吓到了， 对， 特别能凹造型。 从合影，小美，你就说我有没有这种，就是舞团这种啊，大家跳舞的这种。 真的，我觉得你特别有谐星的天赋呢。真的，我每次都不知道就是。可是怎么想到那么多合影的造型了？ 真的就没有 惊为天人， 没有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好了，说完我的都市传说， 造型非常多，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嗯，咱说回打歌服吧。 好， 就是打歌服，大家觉得对一个团队或者说对一部作品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是不是很重要？ 因为好像很少有团，就是据我了解啊， 很少有团自主设计的。 对对对对对对，很少有，所以我觉得打歌服算是我们团的一个特点。算是我们团一个灵魂之一。 所以好好跟麻球混哈。 好好善待麻球，平常多给他吃点麻球。 没错，其实你看很多就是偶像团体，他们的打歌服真的做的都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也会给他们的作品感觉增色不少。 那绝对， 尤其是给大家一看，哎，觉得这一套衣服很漂亮，没准就一下就犯上了这个组合，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 One Two Three 这个作品本身， 好， 这样吧，那就开始我们的攻略环节吧。从最初选歌。谁最早提的这个 提议啊、就是我们团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谁 电话会议决定 比如说谁看见一个舞蹈一首歌，哎，特别喜欢特别好，然后就拿到群里跟大家说，哎，要不要跳这个。有时候大家如果觉得都好的话，然后 没人说话 合适的话，等没人说话，可能就是大家都不喜欢。 哦，是这样啊？ 对，我们团 不会好意思直说。 对，我们团有 女人的群，好秘密啊！ 我们团有这么一个规律，后来我也拿捏到了。就比如说谁发在群里一个东西，没有人说话，就这个东西是不可取的。就当我们跳不料的时候，如果 这个料怎么样啊？ 对，发在群里截一图，没人说话，哎，就是这不行。说掰一个舞，没人说话，就大家都不喜欢。 对 对对，都是这样。 女孩子不好明说， 对，有时 大家 不太好明说， 审美都不一样。你不喜欢的，可能别人他喜欢，所以我们不说。 对， 但是看见大家都特别有默契的不说话的， 对。 反正我明白了，你们团规律就是你喜欢你就吭声， 对， 不喜欢就别说话，是吧？ 对对对。 哎，什么时候你们这群讨论加我和小美进去，或者加我一男生，我特想感觉。 你刚刚老掺的人的女孩堆里。 不是，我特想感受一下你们开会时候那种，包括语音通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拉我进去。 女孩子吧。 拉我进去那种感觉。 隐藏的太深了。 这话你说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就是定了。这个歌之后就开始排练了， 对 那你们是按照原版的 MV 去扒动作还是？ 对，就是原版的， 对， 就是大动作，比如说就是 集体的那种动作，大家都一样的，是照着学。 谁是有一个人来照着学，然后再教其他人，还是说每个人自己在家 学？ 自学是 全部人自学。 对，先自学， 就是自学完了之后，我们到那儿 练 合， 对，再合一下扣， 然后谁不一样，就是 仔细再扣一下。 而且我们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什么环节？ 就是还得先定一下，谁来跳哪个位置？ 哦，对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大家看原来比如说早安他这些人谁适合跳谁，大概 怎么来确定谁适合跳哪个， 可就是根据大家的了解吧，谁的动作啊感觉啊更适合那个位置， 你们 更适合那些动作， 自己认领吗？会有， 可以，对，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比如说早安这组我特别喜欢稻城沙优美，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跳他，然后我就先把这歌给站上， 给他跳， 对对对。 我大胆猜测一下你们选角色时候的画面啊，会不会是这样啊，就是你们把每个人的那个团体照片发在上边，每个隔一分钟，如果有人说话就代表他喜欢，如果都没人说话就代表没人想选这个角色。 竞拍式的，对， 竞拍，你们这是。 刚才 我 知道，对，竞争。 刚才我还想到一个画面啊，归珠雨，你是负责这些舞蹈的主要编排是吧？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场 排 练 的时候，对，排练的时候主要是我。 哎，排练的时候你都有一些什么动作？比如大家这个都学好了这舞蹈，大家聚在一块儿，包括散开的那种，你知道乐队指挥那个指挥都会有一些动作，你在舞蹈指挥的时候会有什么动作吗？ 宇哥特别明显一动作， 哎，说， 我们经常排练的时候也是就是女生在一起嘛，就吱呱乱叫的，就经常 不是为什么几个 女生在 小安 注意比较高， 对， 我从来没注意过，我 大家会比较吵，有时候一个人说我有个八卦，然后大家说啊八卦八卦，全部都注意就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宇哥就会鼓掌。 我这么承认的鼓掌， 然后特别 来小美来一下， 领袖式鼓掌，对，领袖式就鼓掌，就鼓掌几下，大家瞬间就安静了，然后就看他，然后宇哥说静一静，静一静，我们来排练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然后就开始等宇哥指示，对，就这个特别明显， 这个明显啊， 对对对， 我以为你 我已经没有记忆了， 怎么样，大家很给面，团长心情如何？ 挺好，非常开心。 还有一个就是宇哥排站位的时候特别逗，宇哥就。排站位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个，因为我们人有时候跟那个他原版的人数不一样的情况下就得改站位，然后宇哥就会拿一个小本本，然后把每个人的站位就画好，相当于 画 分镜一样，然后就弄一小册子 画圈儿， 来的时候就拿一小册子，然后对着喊上面写的人名，零，然后指指地上你在这儿，鹅指指地上你在这儿，桃你在这儿，然后就像 对 就像拔萝卜安萝卜，然后每个人都安在地儿，然后安完了之后宇哥站进去说好我在这儿，然后宇哥再出来说好下一个位置，就这样排一遍，然后就大家都记住了。 对，我也特别屎，就是本我都写好了，然后我没带。 然后最后能凭记忆吗？ 凭记忆，看视频，我 写的。凭萝卜坑啊！哎，我本来你知道，归珠雨，我最早以为你是有一什么动作啊，因为我没排过这种东西啊。我就是觉得会被，比如说啊，你在排练时，大家都自学好动作嘛，小美，你想，比如说我给你排练，你学好动作，很多人啊都站好了，站好之后很多动作，你想。乐队指挥都很激昂，你知道吧？我以为归珠雨你排练会很激昂，比如说刚才那个舞曲一般都很欢快，是吧？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归珠雨就会哒哒哒哒哒呵呵呵，然后大散，然后唰走，就这种感觉，会不会有这种动作？ 哎呦，都是熟人了，也没必要那么装逼。 最后一个，不是就是这种范儿，这种咋咋这种范儿有没有这种范儿？ 并没有，我跟你说。 只有一个领袖是鼓掌， 非常沉稳，非常温柔的那种。 啊，是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 我有好好奇你们的排练。 咱们就针对这个， 你觉得很奇怪吗？别人在跳，我一个人在。 因为宇哥 这边进，那边出，来离奇。你像你们中间有一个动作，刚才我看那个噼里啪的啊，有一动作中间有一个女的，啪就像鲜花似的，其他人不都俯身吗？ 那就是 那 就是一个女的， 就是我。 对对，你像归珠雨在上面，归珠雨一般都一二三走，俯下，然后就这种，然后所有人都俯下，就这种就会。 你这指挥打仗。 哎呦，受不了了！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这种有时候变队形，大家容易忘的时候，就能听见，就能听见宇哥在后头喊一句 “宇哥”， 或者喊一句“散”，然后 不是宇哥是边跳边喊是吗？ 对，边跳边喊。 有时候就有时候，比如说谁走着走着走位站错了，我有时候会喊一句：“就是你站那儿，然后扣在站那儿。” 这个时候还要保持微笑，保持面部微笑，然后喊一句：“你怎么在这儿？”然后大家听见了，就自动跑到地上。 哎，那大家在排练的时候有过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吗？ 很少，我们团很少， 就比如你有没有过就排特别不顺，然后就很着急， 然后就领袖式鼓掌没一步。 那倒没有没有没有， 都排得很顺，自夸一下。 对，我们反正排得还算比较顺利。 所以这真的靠大家自己在家里去很认真练习了。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这个舞蹈，它真的走位就是队形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大家一般排一支舞的话，周期得多长时间？得练几次呢？ 学很快，其实学舞蹈把动作都学下来，一天差不多。但是排和就是之间换走位那种默契啊， 这很难 了。对对，就得再排个两三周这样，两三天，就是每周排一天嘛。 包括我也有疑问，就是你看很多 MV， 它可能给的不是全景， 对。 然后有一些动作细节好像没有办法看得特别清楚，那你们怎么办？ 就是把所有的 现场会 现场都找，然后拼在一起看， 四拼一版的， 对， 360度全景。 对，就是会把那个视频拼成那种四个格， 这样你就会能看到各个方位在变动的时候 是怎么变。对，如果说这些都看不到的话，只能根据角落里的人的动作，恨不得一个影子，我们来推 一只手， 对， 就看他的残影， 推测他， 或者是看他的身体往里边倾， 对，到底是什么动作， 应该是伸这条腿了。 啊， 对， 啊，这真的是考验大家脑力的事情。 哎，小雨，我还是特别想推测你一个动作啊， 嗯， 你那个时候跳边跳舞边说散，咋说呀？ 什么呀？ 边跳舞边说散， 边说什么什么什么？ 散开，散开， 不用散，不用提醒吧？其实 聚 哦，不用不用， 一般跳舞 大家都会记得，对，都会记得自己的走位。 啊， 嗯， 不是，那像我这样团员去了，那就直接开除了是吧？ 对，就是以太闹腾的， 精 一个精分患者。 是的，然后就说到了路舞，路舞前期会做什么准备吗？ 嗯，路舞基本上就是想好这次要发什么，比如说发一个正机位， 嗯， 或者如果说再想弄得花哨一点，就再拼一个剪辑版的，每个人有镜头啊、 分镜的 特效啊， 嗯、 对对对，这种。然后后期，然后比如说要是再发那个花絮的话，然后就再拍点花絮这种。 哇哦， 嗯， 那路舞的话就是一天搞定呗。半天，半天，哎，会用得到？半天可以搞定吗？ 嗯，差不多。 不被轰的话， 快了，大家真的就是默契上来了，一两遍就搞定了。 对对对， 因为我总觉得妹子多，可能大家前期准备时间就会很长。 其实人多的，人多的舞反而会录的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都想早点结束， 不，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很多，稍微错一点儿，其实是看 不太 出来的，所以就能马上就是 我， 对， 而且就是人多的话，经常就是你在旁边跳，旁边相当于有个提示， 打掩护， 对， 站在 这 样， 看 着 前面跳， 对，只要你表情自信，稍微错一点点，其实看不出来的。 哎，我觉得其实会很紧张吧，就是一正式录了，感觉好像是自己动作错了，可能就要耽误全团再重新来一遍。 嗯，这个我们倒不觉得，不觉得是耽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错，只要就是你下一不是老错，或者说你马上就能改过来。 对，都跳了很多遍的东西了，也不会出现那种比如说不熟啊、动作错的这种情况。 只是有人会晃神， 对，有人会晃神， 对，或者 突然就忘了，对对，或者换走位是就是没走过去啊。 对，像我们 这种突发情况， 经常都是已经上过很多次台了。 嗯，对，但是对，因为录舞的时候。它是一个机位，跟上台的站位它是距离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是吧？ 对，为了有时候为了给每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每次，上台都会摆那个0123那个数字， 嗯， 就是大家的站位都是竖着的，因为是观众多嘛，都可以从 各个 对 对 对 看观 看 角度来。 但是录舞的话就一个机位，所以它那个 会挡到后头的人。 对，如果按上台的那个摆的话，就会有时候会挡。所以就得根据机位，然后来摆那个东西。 就真的大家特别厉害，就我们离录舞之前把站位改了， 嗯， 对， 完全就可以，没有问题。就比方说第一排的人他要站紧凑一点，第二排的人要分散一点， 对，比如说从后往前走的人，没有上在台上的时候，他是要直着往前走的，可能录舞的时候他就要 斜 着 往 前 走， 对，然后这时候就跟大家说一声，马上就能改， 对对对 对。 那大家真的也是很多舞台经验、录舞经验给大家这种 对对对 默契了， 对， 嗯，很厉害。那录舞的话，其实前期就是自己带妆，现场化， 对自己就看几个时间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充裕的话，就是到那儿去化。 是， 比如说稍微紧张一点，就是化好妆来。 嗯，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花絮啊，就是这支 MV 拍摄当天的一些花絮，大家来看一下。 最后就别放了吧。 啊，这什么意思？那到底 花絮能不能 放？就半年那个别放了。 半年？ 半 没有半 年， 没有半年， 半年那个 没有半年，没有半年。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没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秘密。 啊，好好好，那就放了啊。 好，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拍摄花絮。 这后期是、哎、这个小片是谁剪的？ 小木 剪的。 嗯， 在这儿 木哥还有这么个技能啊？ 是的， 有啊。 嗯，没看出来吧？ 木哥也是深藏不露。我发现你们这个 Peter Pan 的舞团是个很神奇的 卧虎藏龙，特别厉害，大家都 对。 嗯，然后也看到，就是其实这个拍摄的时候还是冬天，然后特别冷。嗯，大家也是很辛苦了。 是。 但是这个舞还是很顺利、很欢乐的录完了。 对， 感觉现场很欢乐， 都蛮欢乐的，蛮欢乐的。 嗯， 对，因为女孩子多的地方总是充满了欢乐。 我们团其实每次最好看的是滑雪， 对， 特有意思是吧？ 对， 就衣服穿。 是后台最闹的那一个，永远都是最闹的、那个。 对，真的，我们团每次就是别的团都安静在那待着，就我们的啊，就这样。 那你作为 到处找人，到处找人。 对，团长 跟着我们一起啊， 对， 这是你们的舞团文化，对吧？ 对，然后就有 企业文化吵，一个比一个嗓门大，真的。 嗯，然后这个后期的话，是不是还比较难剪？包括有特效是，麻球做的。 嗯嗯。 后期很麻烦吗？ 后期现学的，对，现学的，就是给了一个歌，然后我有想到做什么效果的话，就会去网上搜，就是搜直接 A E， 然后残影特效，然后出来教程，然后一步一步跟着做， 也属于自学成才了。 对，就是跟着做，做了基本上 A E， 就是做一个视频能多掌握点技能。 嗯，那像这个 M V 做了多长时间？ 也没有很久，要做的话， 这算是个正机位，对吧？ 对， 所以 不能说是两天，其实我就是每天下班之后，然后在家，对，大概就是 几个小时， 对，几个小时，现学现做， 是的。然后我们知道，其实舞团最近也刚刚录了每个人的单人舞，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 啊？单人舞这事儿是这样的，没有，就是我跟木哥还有二月，我们三个前两天去录了个单人的，就是之前我们自己特别想跳的，然后现在等于是团里没有什么集体舞的那个坑了，就是那个集体舞的计划了，然后我们就说把之前想跳的，然后录一录，然后用自己的号发一发，这样。 那 其实我还是挺鼓励大家，就是自己多发发个人做的。 那你怎么不带个头呢？ 我这不是录了吗？还没发呢， 啥时候发呀？ 不知道呢。 那下一次大家集体再出舞有没有计划？目前没有， 应该年底，大家都比较忙。 年底？现在哪年底了？ 下半年， 过了半年就算年底啊，过了六月份就叫 年底。 我们来说比完赛就基本上就算年底了。对， 妹子好多妹子出国了， 对，因为像 私事儿， 像舞台团这种计划都是从下半年开始，明年的计划。 然后我们也多多期待，多多支持我们的 Peter Pad 舞团。 Peter Pad， 反正对我的感觉是一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感觉，反正总是从底下能掏出很多哎呀你永远想不到的东西啊，技能。 是的，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 哇，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厉害了，这个。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小熊麻球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谢谢，辛苦啦。 谢谢。 然后大家如果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了。 然后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还是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都是漫游嗨翻天，而且大家可以在里边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回放。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又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一个特别萌的妹子严萌萌。 哇， 萌萌会带着她的一个小伙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男的女的？ 你都叫严摸摸了，你觉得摸摸 不是摸摸带的那个朋友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 这个是个秘密， 保密是吗？ 这个是秘密，大家可以探究竟。 期待一下啊！ 是的，然后明天我们的节目里， 企鹅敲冰块又来了。 敲不敲冰块我想想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还愿不愿意看这个游戏呢？ 大家可以留言说一下啊。 对，我们以后可以多换一些游戏，是不是？ 好。 如果明天没有别的游戏，我们就再敲敲冰块， 再敲一回，看看大家啊。 是的，总之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漫游嗨翻天，我 是 小美， 我是曲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拜拜。 我们明儿再见，拜拜。 明儿见。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中のあなた